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凤凰 U-Radio 综合台在香港为您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燕婷。 在2015年开年以来呢，先是青岛、沈阳、南京等地有出租车相继罢运罢工。那在昨天13号，计程车的罢工可以说在国内是全面开花，包括长春、济南、成都、南昌等在内的多个省会城市都出现了出租车司机罢运罢工，堪称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出租车司机罢运。那罢运的主要诉求，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降低份子钱，另外一方面把这个矛头指向了最近刚刚兴起的专车服务。我不知道燕婷在国内有没有用过专车。 专车我听过，但是我没有用过，我还停留在滴滴打车那个阶段。 对，其实滴滴打车最早的时候它是提供出租车的轿车服务，只是后来有很多改版的动作之后呢就可以叫专车了。也就是说你在选择出租车的同时， 业务拓宽了， 对，你也可以选择专车。但是其实我最早在国内接触到专车这个服务，我那个时候是去成都，14年的年初吧，应该是那个时候去成都的时候呢，正好我想这个当地不熟，怕出租车载我，然后刚好看到有一个异道用车，然后我就、 那个、是不是刚刚兴起啊， 刚刚兴，但是很便宜、那个时候他是为了抢占市场、非常的便宜、一块钱就可以用车，一块钱就 用车， 对，如果你是提前订的话、所以是非常赚的。但后来呢我就爱上了这款软件，因为经常我们之前都在北京上过学，大家都知道、你在北京如果你坐飞机到北京机场，你有时候要等车要等很久、尤其是在12点以后基本上是没有出租车愿意到机场那边去拉活的、所以你就要么就是打黑车，要么你就排队一个多小时才能等到车、但是虽然你叫， 我觉得你不如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专车，我相信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用过或者是经常使用，可能大家还处于我这种。 你用专车最大的一个感受、第一个是时间上的、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时间来安排车，车可以再等你、那 是不是这样，它跟滴滴软件的这个共同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像易道啊，像这个 Uber 啊，像这些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专车的一些软件，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软件之后我叫这个车，但是呢这个车呢跟普通的出租车不一样，他们的车会更加的好，服务会更加的贴心，然后呢它会更准时，或者是价格上面也会有更加贵一些，但是呢给你的一个用户体验会相对来说好一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你说到的都是对的。但是其实就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出租车是由出租车公司运营的，他们是在路上接客的，但是这个专车呢它很多都是 只有出单才来， 对，出单才来。而且你说的那个服务，其实我体验过的专车并不是所有的服务都那么好，也有司机会在车上抽烟啊等等、但是绝大多数会比出租车好，因为北京的出租有的时候真的在冬天一进车就一股脚丫子味、那你能有什么办法、所以其实你看专车它确实是给大家很多方便，包括有人在微博上做了一个调查，在13号晚间一共有6178人投票，那对于多地计程车罢运的原因，有73%的网民认为是计程车行业垄断导致的份子钱太高，让师傅的收入变低了，另外有51%的网民投票说专车是个好东西，竞争打破垄断了，然后呢提升服务质量。所以其实你看大家都有目共睹，就是这个专车的服务质量是比普通的出租车要好的。但是你看反过来我们再来看出租车司机罢运的这么一个诉求，他们一方面是要求降低份子钱，但是现在说这个专车抢占了他们的市场也是一个新的矛头。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事实，或者说这个专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抢占了他们的市场，其实这个真的在业内是有很多争论的。因为有人就认为其实专车它本身就是在原有出租车行业上的一块增量市场，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大家不想打车，是很多时候我们打不到车。所以、 这个我在去 APEC 的时候就深深体会到了，我觉得如果没有滴滴打车或者是一些快滴打车这样的软件的话，你就根本不可能拦得到车，所有在路上的这些司机们都在接单的路上或者去接单的路上。那我想专车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运而生，或者是短时间内受到大家的欢迎，甚至受到了一部分的出租车司机的反抗的原因之一， 首先从它的一个应运而生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市场需要有这样子的车子，市场的需求它需要更好的一个体验，它需要更好的就是随叫随到啊，或者是跟以前出租车不同的这样子的一种，甚至是商务上的，我觉得用量会比较多一点。 嗯，其实 市场的需求， 你说到这个，在出现了这些轿车软件之后，这个运量马上提升了，因为这个里程率马上提升了10%到30%。 你说谁的里程率？ 出租车、哦。所以其实这个轿车软件出现之后，是已经帮他们把这个车的这个空载率降低了。 嗯、 所以这其实有效的缓解了出租车行业的这么一个你说很多时候空载的这么一个现象、 嗯。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出租车司机再站出来要抗议呢？其实 他们抗议的应该不是那些轿车软件吧？他们抗议的是专车的吧？ 专车，但是现在轿车软件都可以叫专车，不管是滴滴呀、啊、还是快滴等等，都会有一个选项，就是叫专车服务。但其实，在专车服务在国外是很早就已经存在了。像以前我在伦敦的时候，除了正规在街上跑的黑色的出租车，还有一个软件，叫做安德森利，就是专门的专车服务。它的这个专车其实有时候会比出租车还要便宜，所以在国内跟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在英国的时候，专车比出租车便宜，但是服务也比出租车好。但是在国内呢，我们可以看到专车是比出租车贵的，但是服务其实它也是比出租车要好的。 哎，这个专车比这个车子比普通车子好，但是价格又便宜，这个我不太能理解啊。因为我这一次去那个新加坡，然后呢，我就跟那个出租车司机聊天，然后他就说新加坡啊，一共有8种颜色的车，8个公司。那这个对于一个500万人口，只有2个丰台区那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来说，已经是很多了。你想北京才多少个出租车公司啊？那说明他们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以前是有9种，现在是有一家公司已经倒闭了。那他就说，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在这样的一个颜色里面，你们千万不要坐那个黑色的车，因为黑色的它相对来说是大车商务车，是那种7人座的，但是它的收价格就会是 double 的，30新币这样起跳的，就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就比较贵嘛。好，那我们当时就是从动物园出来的时候，那个人龙大概要排了整整半小时。有些人就会选择当黑车来的时候，他就可以上；当有些人就觉得就是那个排队就维持秩序的那个小姐就说有黑车了，你要不要上？那有些人就觉得我不想要上。这个就是大家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不同。那我觉得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这些市场上出现了分化的时候，各取所需嘛。 对，你说的是对的。其实在英国为什么这个轿车的车反而比出租车便宜、 嗯、 是因为出租车它本身在满大街都是，你随时都可以叫到、 啊、 基本上不存在你打不到车的这么一个现象、 嗯、 包括你也可以用一些轿车软件去叫出租车，主要是伦敦的出租车太普及了，你真的是伸手可及、 嗯、 但是呢专车呢，它可以在你预定的时间，在预定的地点，然后你可以打这个专车，而且还不用给小费、 啊、 因为在伦敦你坐出租车一般是习惯给小费的、 嗯、 而且出租车一般就跟国内正好反着，会比专车要贵1.5倍到2倍左右。 这个还是一个供需关系。 对， 就是因为那儿出租车多呀，所以我们咱们这儿是这个出租车太少，打车的人太多，所以他们都拽上天嘛。 对，但是你看在国内为什么引起了这么大争议，那出租车司机为什么要抗议，就是因为、嗯，他们认为有很多专车其实是黑车，这是他们的一个诉求、 啊嗯、 对。但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按照交通部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规定，出租车必须具备2个条件，一是司机必须取得从业资格证允许其从事客运服务，二是车辆必须取得运输许可证允许其从事运营活动。那租车平台和正规的租赁公司，他们一般这种合作呢，都是用的租赁的这么一个形式、 嗯、 就是很多轿车的公司他们会和租赁公司来租车，所以实际上这种关系是汽车的租赁关系，而不是像出租车的这种客运的关系。所以现在很多出租车司机就在质疑这一点到底是不是合法。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就是正牌的，一个就是野鸡的。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呢，现在这个专用的这个车啊，专用车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在这么多的呼声之下，迟早是会被收为这个一起来归管的。那这个 对这个也不算是野鸡的，只是这是两个体系。就比如说我正常 没有牌照嘛。 对，不，它是有牌照的，它是租赁的牌照、 嗯、 就是不是运营牌照、 嗯、 所以 那就是一个意思。 对，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呢，如果我是通过专车软件叫的专车，那我们之间是租赁合同。 嗯， 所以这个是我租了你的车来给我提供服务、 嗯、 这种合同是成立的，是合法的，而且不是违法的。这个前提是司机经过培训，然后呢你这个车是有租赁的这个牌照的。那如果出租车呢，它是另外一种，就是可以随叫随停，它是有运营的 运营牌照， 对，这种情况也是合法的。其实两种都合法的，只是现在你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所有的专车公司它的车都是从租赁公司租来的，你难免会有一些车可能是打着自己是租赁公司车的旗号来跟这些专车公司来签订一个合同，那其实它只是一个私家车。所以最近在北京或者上海也有很多这种交警查处，专门针对专车公司来查处，重点查处他们是不是有非法的运营的私车这一个问题。 我明白你意思，说的中间的一个体系的差别，包括他们这个牌照上面的差别，这个查处是一回事儿。但是我觉得出租车这次司机的一个罢工不仅仅是针对这么一小部分的这样的车辆，他们最大的一个针对还是因为他们的收入跟这个他们的劳动不成正比，他们觉得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交的份子钱太多，还要受到这么多同行的挤压，还要受到现在新兴软件新出来这种专用车的挤压，他们觉得啊，我们要申诉一下，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诉求点。那这个我觉得又折射出来现在的一个整个的这个中国市场的打车还有用车还有包括乘客在这个整个生物链当中的一个位置，包括像这个对于出租车背后的这些收取份子钱的这些制度，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所以其实到底是专车成了他们压垮他们最后的一根稻草呢，还是原有的体制让这个顽疾太深了，我们也真的是需要求证一下专家的意见。那待会儿呢我们会连线一位在整个互联网轿车行业有深入观察的一位观察家，他呢也是对此有非常深入和独到的见解，他来告诉我们专车到底有没有影响到旧有的出租车市场。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三地花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燕婷。 其实这个专车啊，它确实给人带来了很多便利，那它到底对于原有的出租车市场有没有造成任何冲击呢？我们马上来连线骆毅航先生，他是 PingWest 的联合创始人总编辑，在硅谷和中国两地的科技创业和互联网生态都有很深入的观察。那骆先生你好。 哎，春雨你好。 哎，陆先生，我想问一下，像专车现在的这么一个思维和体验的模式，它可以说是一种互联网思维，那它和传统的出租车行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它是否又能跟现在的这么一个出租系统融合，或者说真的像现在出租车司机说的这样，其实是相互冲突，挤占了对方生存的空间呢？ 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觉得我刚才非常认同您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的话，然后现有的这个出租车市场，它的这个运营秩序和运营方式，其实跟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商务专车这种通过互联网技术去驱动的方式，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这是对在它的背后，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嗯， 然后您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商务专车这个东西，现在它是一个互联网思维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是对的。但在我来看的话，就是我宁愿说它是这个移动技术本身改变了什么出行方式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因为首先它做到了一个点。然后第一个点就是说是本身，然后是你整个你这个出行方式的一个数据化。那这个数据化的意思就是说，那么从你打开 APP 的这个时候开始，那么从你发出你的请求，那么到你有一辆车过来，到这个车然后来拉到你，然后到你们整个全程，到你跟踪他到底到了哪个位置，他是不是已经到了你的面前，然后他无论是通过 APP 本身还是通过电话，然后来跟你说我已经到了，然后到他在你全程去走。他在地图上，然后在这个通过 GPS， 然后你是可以去这个追踪他的这个行程，服务结束，然后最后自动的给你计算费用，然后自动从你绑定的这个 credit card 信用卡上去扣除费用，这个然后再到你去完成双方的这个互相的评价，再到对你所有的这个出行数据，那整个推算你未来的你的出行的一个偏好，你喜欢坐什么样的车，你喜欢坐前座还是后座，这样等等的这样一个情况，它是完全被数据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首先我觉得这个是 如果说我们去看到这个模式的一个变化，商务专车或者是这种通过互联网然后来这个来预定然后这样的一个出行方式，那这个是它这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是第一个是从表现上看，它是一个把你整个出行的方式然后通过移动技术本身去数据化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第二点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这个背后的这个透明化和可追踪化。因为刚才我去强调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它已经足够透明了，就是你在哪里，他在哪里，你们如何互相的这个找到对方，然后你们整个全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互相对对方的评价怎么样，双方的信用体系，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是非常透明化的。那么这个透明化我们指的是在服务双方之间的透明化，然后以及就是服务双方和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机构，然后也就是这些移动的这个轿车应用的这个开发商本身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可追踪化和透明化。当然对于其他的任何一方，它都是对于其他的这个外部世界，它都是这个高度的这个私密和隐私的。那么这两个点，那么其实我们去说就它这个就是导致就是说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运营模式的一个点。那么我们在看传统出租车行业跟这个去相比的话，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你到底你在哪几个点上，你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做到你整个你出行方式的数据化可追踪化的对可和完全透明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我们去看的话就是说出租车行业就离这个过程有着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远的一个距离。而如果你不能够真正的实现数据化透明化和可被追踪化的话，其实这个本身它就是很难去真正的形成一个以被服务者和以乘客以用户为核心，它的体验它的感受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就没法去形成。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不同。那么如果我们说出租车行业它能不能完全的融合进来，那么我们就看到底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就是说我们整个出租车的这个司机的数据、乘客的数据完全的，它整个的完全的这个服务流程都被放在一个数据服务的平台上，然后都能够然后被量化、被追踪、被评价。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无论是这个是在这个中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滴滴打车也好，快递打车也好，他们的打车服务部分其实都是说我怎么去把一个电召平台和就电话叫车的平台和这个用户找车的这样一个服务，然后通过移动技术通过智能手机结合在一起，但他没去实现后面整个的场地流程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化和一个完全的一个可被追踪化，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出租车行业这个服务的本身。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这个症结是卡在这种移动应用开发商，还是卡在出租车公司和这个监管机构？那我想大家就心里都会有一个更明确的答案。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现在包括滴滴打车、快递打车他们介入没有改变现在出租车的一个互联网的这么一个生态，还是维持了一个原统原始的那种生态，是因为您认为是其实跟背后的这些政府相关的监督机构和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拿到运营牌照的这些垄断的出租车公司有关是吧？是他们不愿意做出这种改变？ 我非常想也就是说其实他们不愿意做这样一个改变，因为这个就是我去讲就出租车这个它的一个这个运营模式也不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个维持最低限度的服务和最基本的服务的一个前提之上的。那么所谓的最低限度的服务和最基本的服务，就是说我提供这些服务就好，那么我提供这些服务我的成本不会再增加，那么我能够保证我的一个利润和利益的一个最大化，然后那么我提供这些最基本的服务也就意味着我不愿意去开放更多的信息出来，我不愿意提供更多的服务出来增加我的成本，从但这些服务也会这个提升用户的体验。那这样的话，然后对于一个现有的出租车公司而言的话，这对他们来看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额外的一个负担和短期之内没法去看到回报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成本的这样一个开销。所以说他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原因，只是他们是我觉得是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对他们而言的话，他们能够维持最初级的最基本的服务，不会增加额外的服务的成本，也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能够维系他们目前这样的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率和既有的一个运营方式，然后那这个运营方式跟提升用户体验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你很难看到他们会做出非常非常非常主动的改变。那么如果有改变的话，也可能是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的倒逼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这个改变基本上可以说是现在的这些专车公司他们没有办法介入出租车的市场，所以只能从私家车或者是商务用车这种方面来入手，来改善人们的交通体验。其实这块市场是不是跟原有的出租市场是相冲突呢？还是说就像很多新闻节目里的评论员说的，这是一块增量市场， 跟原来出租市场是不冲突的。 我这块我想就站在一个普通的一个用户的一个角度上去讲，然后在我个人言的话，那其实你看我既是出租车的用户，那么本身我每天都不打车，然后我也是用商务专车的用户，在我来去看的话，就本身我是把它当做一个公共市场来去看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打车甚至街边然后扬手招车这个是仍然占我平时我这个出行方式的这个60%-70%上的这样一个比重，其他的时间可能我还会去考虑，就像是高峰时期，或比方说我知道我在一个非常非常不好打车的一个时间段和一个地点，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可能我才会说我是不是要叫一个 Uber， 我是不是要叫一个易到，我是不是要叫一个滴滴专车，我是不是叫一个一号专车，我才去考虑这样的问题。在别的情况之下，我可能我还去想，哎，我是不是要叫一个，我是不是要打一个车，我还是会这样去想。那这本身其实上，那么对于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我会比很多其他一些用户可能会更 cutting edge 一点，会更走得往前一点。那我还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如果是把它当做一个这个增量市场来去看的，就是当你最习惯的，或者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更是最习惯的，然后也是更普及的一个出租车这样的一个服务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的时候，或者你在这个阶段你不想去享受它的时候，那么你才会去想去做一个新的市场。那么至少就是在未来的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边去看，那么我认为其实它是一个增量市场，但不排除这时间更长更久，它有可能它会成为一个替代性的和一个双方有冲突的市场。 嗯，您刚才也提到说替代性的，包括出租车现在它也是一个基本的大家不能取代的这么一个行业。那其实现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个专车它都有抵制，因为出租车行业很多时候都面临着专车的竞争。那您认为在未来像这种出租车会不会说要想在这种竞争中生存下去，它必须向专车化靠拢，或者说专车未来是不是可以取代出租车，就整个市场都会向专车化，这样可以实现大家叫车啊，随时用车，有这种服务体验呢？还说您觉得这也是不可能的，就是会维持两个市场的格局。 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吧，我觉得短期之内的话，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这个冲突还会存在。但我觉得这个冲突最基本的一条，我觉得实际上是出租车行业自己还能够做什么改变的问题。你比如去降低这个所谓的份子钱，改善自己的体验和这个用户服务的方式，然后本身然后用更多的互联网技术和移动技术去改造它本身的服务流程本身。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对出租车行业的空间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很大，但即便那个空间再大，它也通过倒逼的方式，然后才能让它做得更好。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如果你想去改变，或者如果有外部的势力逼着你去改变的话，你多少你一定会做出一些改变。现在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势头。那么前一段，然后经常有舆论，然后无论是出租车司机的这种舆论，然后出租车公司的舆论，还是说监管机构的这个舆论，都会说可能会倾向于去打压专车服务，甚至尤其是打压私家车接入专车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因为这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其实它已经激起了一个社会普遍的一个舆论的一个反弹和一个不满对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我相信对出租车行业本身也会有互动。那么其实从我而言的话，其实我是一个这个技术乐观主义者。那么从我而这角度而言的话，我从长期来去看的话，那我相信其实像司机这个角色一定会变成一个兼职，不是一个专职。长期来看是这样，因为每个人，但随着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资源分配方式的这个越来越灵活和发达的话，然后每个人都可能会去把自己拥有的一部分资源共享出来，开放出来，然后去给别人去使用，然后那么这个服务本身也会变得去更灵活。所以从长期来去看的话，我觉得专车这个市场，然后我从长期来看的话，我会相信就是被技术去改变的这些，或者被技术直接创造的这些服务的领域和行业会取代那些然后被动的被改变的那些行业。那么如果我们对应一个是被动的是出租车，而这种本身是由这种技术驱动的是这种商务专车或者这种共享经济的这种驾车分享户的话，那我绝对相信就是从时间更长的一个角度，然后后者和前者，然后出租车司机或者整个就是你以租赁这个开车服务为谋生手段，一定会变成一种兼职手段，而不是一种全职的谋生的手段。 嗯，那您刚才其实也提到，现在媒体有很多报道和渲染，就说其实是专车抢占了出租车的这么一个生存空间，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一直提到一个词儿叫做倒逼。那您认为现在这种媒体的报道会不会存在一种说他们是在对专车进行打压的嫌疑，还是其实这也是一种手段，就是来倒逼现在出租车行业做一个改变呢？ 我没有看到有任何媒体有这个打压，这个尤其在这个阶段，我这次看到了一个非常让我感到惊诧的一个现象，同时也让我感到其实非常欣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你这次然后传出来有监管机构可能会去打压专车的服务之后，你看到的是无论是市场驱动的媒体，你比方说有很多 经济类的报纸、商业类的杂志、商业类的报纸，然后科技类的媒体、科技类的博客类的媒体、个人的自媒体，甚至包括中央级的一些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样的一些中央级的官方媒体，基本上全是站在一个自由市场竞争，站在一个鼓励、支持、宽容，然后这种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本身去改变这个出租车行业服务生态的这样一个角度上，然后的这样一个东西，我没有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这种打压的这样的声音出现，这个事情也让我感到蛮意外和蛮高兴的一件事情。对， 嗯，那其实这是不是说就是有一种存在矛盾转移的现象？因为现在很多出租车司机他们自己站出来说，其实我们是受到专车的打压，然后其次才是份子钱的事儿。当然很多出租车司机说专车是最后他们加上的，主要还是份子钱的事儿。但是确实现在有很多焦点的舆论就放在专车上了，会不会存在这么一种现象？ 我觉得放在专车上是好事情，也不是什么坏的事情。因为放在专车上，我觉得让大家更多的知道有这样一种服务，而这种服务是现实存在的，是能够给你再带来更好体验的，甚至现在是合法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不是一件坏的事情。我觉得没有人去怪专车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反而能让专车这个生态会变得更好。对， 嗯，好好，谢谢骆一航先生，谢谢。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为什么现在这个专车这么的就是受到大家的注视，不仅仅是这个出租车司机也在反对啊。一方面是有这个市场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专车它的服务这么好，比如说像 Uber 它还要互相评分，还会根据你的评分给你推荐靠谱的司机，那这种服务已经非常非常人性化了，这个专车已经做到了那种就是超级商务的标准。但这种服务它的可延续性有多久呢？就像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滴滴，我记得在香港就前一段时间啊，这个马云的这个快滴，哎，快滴还是滴滴啊？快滴，然后就发了一条短信给大家说，马云，请你在香港免费做 taxi， 然后呢，你只要就是任意的是第一次使用快滴在香港地区用使用你的手机号码第一次使用的用户，你就可以免费报销60块钱。然后我当时我就试用了一下这个快滴，然后我就用快滴叫了一辆车，很快就到了。但是那个出租车司机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差，就香港出租车司机大部分的这个态度都不怎么样啊，那还是一如既往的差，走完了以后立刻就走人。但是在这一阵风就是免费风潮刮过去以后呢，香港的这个快滴就没有兴起来，到现在其实大家用的也不是这么的多，你再用快滴叫车就很难再叫到车了。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对服务的这个预期是有一个底线的，就像你刚才说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态度一如既往的差，很多时候我也确实承认香港出租车司机有时候确实没那么友好，但问题是他们从不拒载。但是你在国内打车， 谁说的？你没有遇到拒载的吗？ 我很少遇到拒载， 经常，只是因为他有法律的一个保护，就是说你坐在那个车上，如果他拒载的话，你是可以报警的。 哦， 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威胁，就是所以呢，就大多数的司机啊，或者是香港人，还是这个法律意识是比较。 但是你在国内很多时候拒载是很正常的现象。你说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还稍微好一些，但是你像去西安啊，或者去深圳啊等等， 在北京遭到拒载的次数就很多了。 西安的出租车司机可牛了，都是问你去哪儿，我不去。那对。然后都是这样子，我去西安玩基本上打不到车，因为全部都被拒载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对这个服务有一个预期。但是如果你反过来看，同样是大中华地区，你去台湾，你就会觉得台湾的出租车司机特别的好，他们也存在一个专车的竞争。 那不只是他们出租车司机好，他们的公车司机也很好。 对，是吧？ 人文氛围就是好。 而且台湾现在不光大家对这个出租车满意，出租车司机也能赚到钱。其实台湾的这个现象其实真的可以给大陆很多启示和教训。那稍后呢，我们也请来我们的一位美女主播 Fanny， 让她跟我们聊一聊台湾出租车业的现状是怎么样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三点话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燕婷。 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的是我们的美女主播范妮姐。 Hello， 我是美女主播范妮姐。 欢迎范妮姐。其实我们看内地啊，内地的出租车基本上是垄断在几个大的有牌照的运营公司下面，而且这些公司很多都是国营的，所以出租车司机呢，他们是必须要挂靠在这些大的出租车公司下面才可以运营，而且要交很多的押金啊、份子钱等等，所以他们生活是非常苦不堪言的。而且在内地，大家普遍有一个现象，就是出租车的服务一点都不好，很多时候你上出租车都会有莫名其妙的气味啊，然后出租车司机会对你的态度也很冷啊等等，对，抽烟 哦，抽烟， 对， 真的， 包括 在深圳打的的时候有 对，但是其实 开冷气， 对，包括你，对，你有时候让他关冷气或者开冷气，或者冬天关暖气开暖气的时候他们都很不愿意的，所以其实你看在台湾，我觉得我每次去台北的时候感觉那个出租车的服务真的都超好的，而且还很便宜。 我觉得要分两个层次来讲，一个先讲服务方面好了，因为基本上这个台湾的，我们在台湾叫计程车，很多人都叫小黄，因为所有的计程车全部都漆成黄色嘛，所以我们就叫它小黄。那么为什么台湾的计程车看起来或者是实际上你去体验下来的经验感觉上，哇，他们都很有礼貌， 对， 然后有一些计程车司机甚至还非常亲切，哇，一路上跟你聊，介绍你， 谈笑风生， 对，介绍你去哪， 尤其听到你是游客就更加热情， 对，然后又带你去哪个景点、 最重要的是车还很干净，有时候那个司机是戴着白手套的，一看就是那种 我上次坐了两次的时候还好，就是还比较小，不知道 对，我就感觉你就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体验，这个司机会戴着白手套下来帮你把行李箱， 现在做的也不错了，深圳他的那个就是还是换那个就是一二三四星期一到星期五换那些就是上面的一些布盖啊那些还好了，对， 我觉得当然这个服务的贴心程度要看个人，但是基本上来讲这个水准呢是有一致的，因为基本上不管是在台湾台北，就是所有的服务业它都是出了名，就是现在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其实不只是计程车啊，计程车只是服务业的其中一种嘛，所以计程车司机他们在这个服务态度上面好或热情其实已经达到了基本上一个标准。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在台湾的计程车，因为你知道台湾就是受过这个日本的这个殖民嘛，所以受日本的影响也非常深，所以从我记得应该是从，因为台湾计程车统一颜色是从1991年开始就统一漆成黄色，为什么是黄色？那时候是票选出来的，要统一， 比较醒目吧？ 对，一来是因为很少有车子会漆成黄色，就自己的私家车 容易搞错。 对，其实那个时候北京的出租车也是黄色，那个时候还是小面包车，对，90年代初的时候。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为什么选黄色？一来是醒目，二来是没有私家车会很少漆成黄色，所以选成了黄色。然后从91年一统一颜色之后开始，就开始有一个这个计程车运动。所谓计程车运动，就是以前计程车司机总是被人家觉得说是一种过渡性的行业，找不到工作，没有特殊的技能，然后你就去当计程车司机，因为入行最容易嘛，你只要会开车，对，你只要会开车，你每天现金拿了赚，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赚钱的行业，所以就是那时候计程车司机就被认为是一个比较低下的工作，比较低下的服务业。后来因为一阵的改革之后，大家开始有一些车行开始要求自己下面的司机， 为什么要改革呢？ 一来就是想要变更，就是 主动变更，还是说是消费者的诉求？ 那个时候因为有一阵子在台湾一系列的社会案件，就是计程车司机的奸杀案，就是奸杀女乘客， 形象太差， 对，在1996年彭婉如命案，那时候非常的大，现在凶手还没有抓到，就是但是大家都认为应该是那时候载他的一个计程车司机，只是都没有办法确认。然后除了这个很命案之外，一系列的劫杀呀、奸杀呀，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是我小时候，那时候如果妈妈说，哎，你出门晚上回家坐计程车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哇，两个人在 写下号码 上车，对，哎，方宇你上车了，我已经把这个计程车司机的车牌记下来了，还要看一下这个司机，而且要在司机面前直接这样 大声跟他讲， 对，大声跟他讲，提醒他。所以那时候因为就形象非常的差， 所以其实台湾也有经历过像大陆现在这样很多出租车的服务质量很差。 当然，我小时候，所以质量提高其实并不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是在应该就是在90年之后慢慢一步一步，以前还是也是有很多没有照表计费，然后计程车司机兜路，然后态度非常的恶劣，然后甚至刚刚讲到一些犯案的事件。后来因为法令再加上台湾整体服务业的一个 提升 、所以呢才让现在大家看到，哇，台湾的这些计程车司机干净有礼貌，一定照表收费，而且服务非常的好，这是一段过程来的，有外力的影响。 享，也有法律的一个限制跟标准。 嗯，这个跟那个专用，就是现在的这个内地流行的专用车倒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如果让这个专用车甚至是价格都降下来，大家都去用这个服务更好的车子更好的东西的时候，那出租车其实自然而然他们就会有压力。 对， 那他们就赚不到钱。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这个专用车有多么多么的好，说到底他们也是为了钱，说实话 其实都是 为了挣钱。那你如果既然是如果服务特别好的，然后又价格不是特别贵，为什么我不能选择呢？这是自由的一个市场啊。 但是这个为什么大家现在出来反对专车，是因为动了有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比如说这些出租车牌照的持有商。但是在台湾好像有一个现象，就是其实台湾是可以开放个人出租车牌照的，是吗？ 嗯，台湾他们就是有三种，这个在机人，如果在台湾想开机人车，就是有三种方式，一个就是投靠车行，一个就是所谓的机人车的合作社。合作社跟车行不一样，就是他们的你加入合作社，你就等于是这个会员股东，所以他们的分成方式是不一样的。另外第三个就是个人车行，所谓个人车行，它有一些条件的限制，包括它非常的严格，它必须要先投靠车行，有三年以上的经验，你才可以去申请变成个人，而且在三年当中是完全没有任何犯罪，还有交通意外事故被记点过，所以个人车行是可以的。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现在目前，因为在台湾的这个计程车是有总量管制的，然后如果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车行还有计程车的这个合作社是政府再也不批你有新的这个 牌照了， 牌照再发出，但是个人车行，尤其是如果你是优良驾驶的个人车行，它是允许你继续再批出这个车牌的，所以有这三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加入到这个计程车的行业。但是刚刚提到说所谓的这个专车，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之前就是在2014年6月的时候，那时候台北市的计程车司机大约有1000多台计程车，他们一起上街抗议什么呢？就抗议 Uber 或者是 Uber 这个 同样的， 对， 同样有点类似像高级轿车服务的这样一个行业进来。我觉得这那个时候一刚开始 Uber 进入到台湾的时候，因为它标榜的是高级的计程车，所谓高级计程车就是你叫来的车全部都是宾士、BMW 或者是 Lexus， 现在内地 Tesla 那些， 对，它主打的是这种高端的轿车服务。那个时候没有引起这个计程车司机的反弹，是因为也没有引起政府的反对，是因为高端的轿车服务他们合作的对象是已经存在的租赁的 商务用车， 商务用车还有商务用车的租赁公司，所以他们在牌照啊还有驾驶人上面，他们的确是有这个可以去 合法的， 不管在驾驶或是公司上面。但现在他们主打的是中端或是低端的，就是他标榜出来的讯息是人人都可以当司机，你可以借由去接载这个乘客来赚钱，而且标榜是月入10万，用自己的车月入10万台币、对，10万台币。所以这就引起了两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讨论，一个就是Uber 在台湾登记它只是一个科技公司IT 公司，所以他没有这个运输牌照，他也没有运输公司的这个保障，所以他能不能进行这样子的运输服务，它是其中一个政府要考虑的。第二个是Uber 他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影响到，当然直接影响到就是现有的这些计程车司机他们的一个收入还有生涯，所以在台北呢还有在台湾 Uber 的这种专车式的轿车服务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那后来在这个抗议之后有什么新的东西做吗？ 抗议的争议，现在目前政府在交通部已经不停地对 Uber 这间公司发出了，就每个月开罚单。然后呢，台北市政府呢，就是因为新的市长上任了嘛，他说不只是要开罚单，你要必须针对这间公司，因为他开罚单收了罚单，他继续在这个平台上面，对啊，他继续在平台上面还是照样让人家叫车，照样让人家提供这样的服务嘛。所以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讲说，如果交通部不做的话，我来做，我来取缔，我来针对这个 Uber， 不让他在台北市有这样的服务。 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个差别的，就是如果就是普通的消费者对于台湾的这个出租车体验是好良好的，那他们自然而然他们的一个舆论的导向就会向着出租车那一边。但是现在在中国内地，但现在这么多打车软件为什么应运而生，就是因为大家对原有的不满意啊。就是你加点钱我也愿意坐你的车啊。 是， 而且我觉得在台湾打出租车还是很容易的，基本上到处都能打到车。 对，而且另外一点，就为什么台湾的出租车的 服务会这么好，因为竞争真的非常的激烈。现在台北，你知道台湾总共有登记在案的是8万多台的这个出租车，全台湾光在台北市就有5万多台出租车是在台北市里面运营。所以你看，在台北市这个出租车，你可以随手满街上都是这个计程车，你随手一招都是，你叫车非常的容易，而且很少会有拒载啊，或者是他不接客，他只怕接不到人，他不怕说你要绕路啊，或者是你跟他的这个班不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而且这台北的这个计程车的空车率也非常高，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强大竞争压力之下，如果你服务再不好，你再不配合消费者的话，你这个，你知道台北这个计程车的这个平均的时薪只有72块钱，就他跑了一天12个小时，他可能一整天赚到整个利润只有800多块钱新台币， 那就是200块人民币。 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你要靠计程车来致富，或者是你要赚到一家的温饱， 只能维持生计。 对，维持生计，赚到一家温饱，其实它真的是一件。 但我想问一下，那个 Uber 叫的车会比正常的出租车便宜吗？ 一开始是 贵吧？ 没有，一开始因为在 Uber 在刚开始打进台湾的时候，就开始在做这个中阶市场，它推出了很多的 coupon， 譬如说你只要下载它的这个 吸引你去 代码，然后你输入在叫车的时候输入代码，你这一趟车就可以折200块钱，很多人这个搭一趟计程车根本不需要这个100多块钱，200多块钱可能我搭这趟车是完全不用钱，免费的。我在 Facebook 上有很多朋友，他一开始去体验这个 Uber 或者叫 Uber 这个体验，就是因为这个有 discount 有代码，所以呢，他们就哇还不错，而且这一趟我竟然不用花任何一毛钱就坐到一辆非常新非常好的这个车子，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在Facebook 上面去炫耀或者是去展示他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后来再去问他们之后有没有再用 Uber 去叫车，其实少之又少， 未必有， 少之又少。一来是叫车其实Uber 不是你每个时段叫车都会在附近就有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开始他们 GIS 的定位系统并不是那么准确。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叫车之后等了半天，车明明看到这个 GPS 车已经来了在附近，看不到，打了电话才发现他 GPS 带错地方，根本不在他的位置上。第三是台北叫计程车真的太容易了， 对，真的。 那这个是不同公司进不同地方的它的一个策略的差别。那说不定 Uber 的这个在台湾的分公司的老总现在是比较焦头烂额， 现在真的是， 但是在比如说在香港，香港没有，比如说在中国内地啊，那些他们应该还是发展的这个市场是非常强大的。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讨论到就是专用车和这个出租车之间的一个竞争关系了，这个最大的压力还是在政府方面，他们怎么来统领这么一大盘棋，怎么样把这个比如说你收为自己有给他发这个许可证，那下面会不会专用车它也会变得服务变得越来越差，跟出租车一样呢？ 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在开放个人的出租车牌照的时候，是因为台湾出租车市场达到了一个饱和量，那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不给车行和这个大的公司来发牌照，但是可以给个人牌照，那让市场来自己调节这个出租车的总量。这几年呢，台湾的出租车市场总量是在下降的。对，但其实你看在内地的这个出租车市场呢，政府是怎么说的，是因为很多地方它的出租车市场的这个保有量已经饱和了，所以我们不能发牌照了，更不能让专车来进这个市场了，所以这个说法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让市场自己来调节，一个是我政府部门出面来调节。但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体验来说，其实我们很明显能感觉到哪边我们得到的结果更好，台湾的出租车服务又好，然后数量也在下降，那内地呢打车还是那么难，出租车的服务还是那么差，出租车自己也赚不到钱，那专车的应运而生又挤压了生存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反思这个体制的问题。好，关于这个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再谈。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燕婷。 其实刚才听到骆先生讲和芬姐讲，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很多时候你是需要市场竞争的，只有竞争才会让大家意识到问题。就像今天很多出租车司机罢运一样，也许导致他们出来罢运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专车，但其实他们在 抗争的这么一个诉求，还是更多的是从自己的本身的体制来出发的。的确是很多大的牌照公司垄断了牌照，那他们的份子钱太多，他们要交的押金太多，他们赚不到钱，他们才会站出来。那如果真的是市场完全竞争，可能赚不到钱，大家就不会去做出租车这个行业了，那反而市场会趋于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合理、更加饱和的这么一种状态。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台湾的这个 Uber， 它可能就是生存的空间就没有那么的大了，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内地像专用车无论是任何一个软件，它的生存空间都非常的大，而且现在的这个舆论导向都趋向于把这些跟这个出租车融合在一起。你比如说给出租车减一点份子钱，他们是不是就不会再闹了？你比如说这个让这个就是专用车的价格提高，或者是他走的这个市场不是跟出租车同一个层面的，那就有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来引导他们，是不是也会更加的好一点？这个就需要就是政府出面，在这个时候牺牲掉自己原则的那一部分利益，然后让这个规划的市场，一方面让乘客这个生物链以前的最底端受到最好的一个保障，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整个的局面会扭转过来。那还有一个我觉得跟车相关的，就不仅仅是用车本身了，那你从政府的一个层面去考量的话，你交通公共交通的一个发达其实也是减缓这个用车压力的很大一方面。你比如说像香港为什么出租车的这个态度那么差，大家但是用车的这个人还是很多，因为一方面来说香港的公共交通实在是太发达了，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你就算不打车你也有各种公共交通，但是呢这些出租车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团体，比如说他可以打折多少乘以上，他可以打一个85折，所以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这个轿车的服务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看这最后动了谁的利益。那专车服务的出现呢，它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出租车牌照的一个贬值，所以最大的受害者是出租车公司。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出租车公司来抗议这个专车的出现，包括在国内。那其实这背后最大的推手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出租车公司，很多时候是出租车公司来出面说大家来抗议专车。但是在国内这个情况有所不同，就是在国内大家的确是这个出租车司机受到了份子钱很大的压力。有一个调查就显示呢，其实很多出租车司机 40% 到 60% 的收入都上交到了份子钱，而且他们 看那个新闻里面就是济南好像是4000块以上吧，4500嘛， 对， 说一天跑下来挣不到太多钱。 而且其实像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个主管部门都是政府，那以管控数量为主导的这么一个政府的监管部门，他们其实更偏向于是掌管份子钱的出租车公司的这么一方，所以他们也没有偏向专车这一方，甚至说他们忽略了出租车司机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更忽略的一个人就是我们这些乘客的一个感受。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出租车司机他们赚不到钱，而我们打不到车，所以这个问题如果能够有关部门真的踏下身段来体察出租车司机他们的需求和乘客的需求，也许他们拿出的这种管理办法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打破这种不平衡。就像是当时这个快滴和滴滴刚出来的时候，后来不是也有一段声音说要取消这些软件嘛？但是现在他们顽强的生存下来了，那也希望这些专用车可以让这个打车的这个市场变得正常化，至少我们可以打到车。 所以现在很欣慰的一点是我们看到央媒的一些舆论，他们都在说要打破垄断，那么我希望其实只有真的打破了垄断才能够解救现在出租车行业的这么一个困境，也能够让更多的乘客在用车的时候得到真正的便利。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出租车在短期内是不会被专车取代的，路上跑的空车永远都是需要，而且也永远都是有客人要打的。但是专车它的存在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真的值得我们思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D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燕婷， 拜拜， 再见。